鼓励逞强， 心上太多的他， 只是年少轻狂，看见更好的他，带着遗憾走下去，遗憾会开成祝福的花。 为什么舍得如此接受你的爱，从来喜欢都会被爱成悲哀，怎么舍得如此揽你入胸怀，当我越是深爱脾气就会越 经典九六九， 就是爱经典， 经典，经典九六九，就是爱经典。 最近的我

妞十二周年打卡直营门店活动现在开启，经典注册即送8888元大礼包，还有超值的欧洲旅游4999等你抢购。途妞十二年周年庆，见证成长，真情陪伴。来电详询0108875-2271，要旅游找途妞。 也是情愿，爱没法调变便算。 拿出多少情，承担多少愁，才算爱我？ 情不比几何，难推敲因何，无需想太多。 曾经多么傻，情感中蹉跎，然后知识苦果。 难得这么傻，难得很蹉跎，才不枉光掠过。 曾多么温柔，曾多么哀愁，何以也未够。曾苦苦恳求，还苦苦迁就，泪也要笑着流。 无止境哀愁，无非因温柔难以占有。如不想恳求，如不想迁就，何不做朋友？ 一刻承诺，一生依恋，你可会情愿？ 接近要是情愿，告别也是情愿，爱没发现便断绝。今的恋人，明天的伤痕，唯怕会是你。难相恋一时，留恋多一时，无需生与死。谁可知将来，唯一知此时，还是会在一起。情感的天地，人多么卑微，难得我找着你。 我未明白你如何待我，请你直说跟你没结果。 多么为爱苦过乐过，都会像你一样，只要是爱不会问结果。只是还是会在一起，情感的天地，人多么卑微，难得可找着你。如今的恋人，明天的伤痕，唯怕会是你。能相恋一时，留恋多一时，无需生与死。谁可知将来，唯一知此事，还是活在一起。情感的天地，人多么卑微，难得可找着你。如今的恋人，明天的伤痕，唯怕会是你。能相恋一时，留恋多一时，无需生与死。可知将来，唯一知此事，还是会在一起。情感的天地，人多么卑微，难得我找着你。情感的天地，人多么卑微，难得我找着你。 或者到死别， 除非东生离，才知等的是你。 当樱花飘落的速度是秒速五厘米，我该用什么样的速度去生活才能与你相逢？ Hello Spring 当新华门红墙外的玉兰花陆续开放，我该用什么样的镜头去捕捉你动人的身影？ 笑一个。 当走在杨梅竹斜街，等待不再变得漫长，只想尽情享受这份静谧的感动。原来生活就是这样简单自然。经典九六九， 就是 爱生活。

着你的背影，那天看不清你远走的方向，我只有孤独地站在楼顶上，不知道该寄往何处， 生活中我们总是渴望很多，渴望幸福， 我要娶她，这是我真爱， 渴望爱情， 我爱你我爱你我爱你， 渴望收获， 女人究竟想要什么，你们说得出来， 渴望快乐 就是这毒油的 渴望，渴望，又或许我们从来不曾领会过真正的满足。坐他开的车，听他爱听的电台，让我知道原来幸福这么简单。北京 FM 969电台，随时随地， 随时随地 听经典， 听经典。 969精英有话说。 北大才女刘媛媛， 怎么坚持呢？其实它是一个思路问题。比如我也考研究生，你也考研究生，我们一起考了6个月，然后我坚持得下来，你坚持不下来，你觉得问题在哪？你可能会说因为你励志，因为你热血，这只一部分，就是我性格肯定有其坚韧和乐观的地方，但是我觉得还有一个部分叫思维，就是我们一起去考这个试的时候，你会放弃，因为你看不到希望，就大部分人会在看不到希望的时候放弃，但